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 再次扩听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人生有很多事情是值得等待的，有的时候是一首歌，有的时候是一场电影，有的时候是一段旅程，希望也有这么一档节目可以让你等待。 Thank you.

守在他身旁。今天我们已经离去，在人海茫茫，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在哪里呀，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。 以前见过很多非常小的那种幸福的浪漫的爱情故事，就觉得爱情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的神奇，有时候让人幸福的快要死掉了，有时候却让人悲伤的快要崩溃了，可能只有遇上了才知道各种的滋味。

在苏州张家港市有这样一对70后夫妻，他们在平常生活当中着汉服、焚香、抚琴、插花、下围棋，活生生把平常的生活过成了一首诗。你是不是也羡慕这一种神仙眷侣般的生活呢？有些人我们其实已经见过这辈子最后一面了，只是我们还没有发觉而已。希望你可以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。 发现你还是想逃，被